即係佢喺美國度做餐館，咁佢喺香港咧就引入咗呢個美國嘅或者西方嘅材質啦。咁啲人都幾特別嘅，喺個社會價值嚟講。然後日戰時期咧就俾日軍徵用咗嚟做飯堂，咁但係佢哋仍然喺上面居住嘅，即係佢哋家人好安全咁喺樓上居住，而地下就係一個日軍飯堂。咁呢樣嘢其實已經好特別啦，發現咗呢樣嘢之後。咁更加特別 即 係 佢哋要可能佢哋要服務啲日軍或者佢哋啲人員啦。 咁所以我哋訪問佢期間就即係 Regina Chan 即係陳燕平女士佢細個喺嗰度住嘅。咁佢就憶述本來佢哋一家人就住喺個做餐廳嘅地下，咁就暫時期就淨係可以食佢哋嘅餸渣。係啦，即係日軍就食喺個飯堂度食嘢，咁剩翻嘅嘢食就俾咗佢哋。咁佢覺得，即係佢都有提過趣事，就係嗰個日軍飯堂個廚師覺得陳燕婷類似，即係 Regina Chan 細個得意，咁就送咗碗飯俾佢。但係佢都唔，佢嗰陣時唔係即刻食過，佢攞咗喺樓上度，係等佢啲阿哥，即係等佢啲嗰啲長子或者二三仔食完之後，佢先有得食。 即都反映住，即呢一家人同埋呢一栋楼嘅故事，都反映住日占时期，即可能系呢一个家庭吓，即某一啲香港人嘅一啲遭遇啦吓。 系啊，咁除咗嗱头先讲过日军征用嘅建筑物，其实而家就应该差唔多系冇，系啦，系民间被征用而又保存得咁好嘅，咁呢个系一个价值啦。咁另一样特别嘅就系、是。下面做日軍飯堂，咁頭先講過劉女士佢有三個仔嘅，咁大仔 Henry Chan 同埋二仔 William Chan，William Chan 係陳燕婷嗰阿爸嚟嘅，咁就喺樓上做情報人員。咁點解會做到情報人員呢？咁我哋推斷係因為佢喺美國翻嚟啦，咁佢哋識講同埋識寫英文，咁近時即係三十年代识讲中英文的人不是太多的嘛，咁佢哋识英文可以同盟军或者同外国人沟通到，呢个第一样啦。第二就系嗰个弥敦道190号呢个地理位置，因为近时佢望过去，即系而家嘅尖沙咀警署，近时系日本嘅一个佢哋叫大本营啦，系啦。咁望过去对面，睇到日军嘅活动之外咧，其实近时都会望到维港嘅。咁佢哋近時我諗又唔係好有錢，不過比較富庶，佢就有相機，或者佢哋識得，佢甚至個知識係識得整電報嘅。咁佢哋有望遠鏡啦。咁佢哋做嘅就係、是，即係如果維港有啲船隻入嚟，咁 William Chan 就喺天台度用望遠鏡望嗰船。咁只要佢將個船嘅形狀或者個大細或者將啲描述。汇报翻俾盟军，咁盟军就知道日军有啲咩船嚟咗维港。咁佢望过对面个日军大本营，咁佢又汇报翻俾盟军，咁盟军就会知道日本喺香港战事嘅部署。 系、即系一啲抗日时期嘅一啲，有啲人做紧一啲情报嘅工作啦。 都几有色彩。我想问一问何生，有一件事比较关键少少，就系因为你哋争取紧就将呢一个评级咧系即系升级啦吓。咁、咧就其实。之前嘅一個古物古蹟委員諮詢委員會嘅前主席同埋現任主席咧都有發表過啲意見嘅嚇。咁前主席 咧，今朝都有睇過嘅。咁佢就話其實如果你睇翻舊嘅報告，而家網上古諮會都有嘅。嗰舊嘅報告其實佢係冇提過， 係啦。 第一佢冇提過同二戰嘅關係啦。我諗大家睇多即係中文個版本就更加簡略啦。英文其實都係冇提過呢個關係嘅。咁第二就係其實例如嗰組合價值，其實佢只不過係將附近有歷史嘅建築物包含埋喺入面，即係其實本身佢又唔係寫得好仔細，佢嘅資料都唔係太詳盡嘅。咁所以其實資料上佢係有更新到有新嘅資料嘅，即係唔係不變咯。 即係變咗，如果係佢哋係未考慮過你哋揾到嘅一啲嘅歷史嘅史實咧，咁就變咗有個機會係可以古物古蹟委員會咧，起碼有個基礎係佢所謂翻案啦，係咪嚇？嗱咁，但係前主席有講過話，其實二戰時候好多人都俾即係呢啲大廈都俾人徵用噶啦，咁都冇咩特別啫咁樣。咁你點睇咧？呢個意見？ 頭先講嗰兩樣嘢就係一個個佢。地下一做过蒋军饭堂就是征用啦、民用的建筑。第二个就是直接跟英军服务团或者即是 BAG, 即是盟军有关系，即是他入面的人是跟这个组织有关系。即是如果关心香港历史，即是以前的历史啦，就近年都多了人是英军服务团，即是 BAG 的。咁但是有哪一栋建筑物是跟这个组织或者这个机构有直接联系呢？其实是几乎冇嘅，咁而呢一栋又保存得咁完整喎。咁大家熟悉香港历史都知道，香港好多历史都系你行到嗰度有个牌喺度噶嘛。即系其实好多建筑物都拆上得翻个牌。咁经过就系个牌，跟住可能系教科书或者喺啲文本度睇到。咁实际上有栋建筑物保存得咁好，如果你睇嗰啲新旧对照图，而家个天台其实同陳燕平女士爸爸即係 William Chan 嗰陣時嘅天台一樣嘅，雖然個外邊係唔同曬啦，咁個露台即係陳燕平女士睇到佢阿爸俾一軍捉走，嗰、那個露台其實都喺翻度，即係其實香港係好少地方或者建築物係可以保存得咁完整，即係個環境隨住經濟轉變而又保存得咁好。當然歐洲好多啦，即係你揾歐洲好多地方。一百年都唔變就好容易啦，咁但係香港係非常之困難嘅。 呢段歷史你哋認為可以點樣去支持佢成為一個一級嘅歷史建築呢？即係根據譬如而家嘅評級基準嘅話，其實呢段歷史嗰個嘅考慮會係有幾大嘅參考價值呢？ 我係覺得呢個歷史即係就其實佢係同全香港嗰、那個歷史都有關，即係唔係淨係一個私人或者一個家族嘅故事咯。所以佢係即係例如二戰，其實影係對香港發展或者個歷史好重要嘅一個時期啦。咁佢代表嘅嘢其實係同全香港嘅人有關咯。其實呢個都係可以帶出翻，即係而家香港歷史建築同香港歷史嘅關係。即係而家個困難就係好多呢啲歷史建築其實都係私人擁有嘅。咁而有啲人就話保育同發展係對立，或者保育就會阻住個發展啦。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唔係一定嘅。呢個對立或者呢個衝突，其實係因為現行嘅保育制度，佢冇保障到個人嘅利益或者個發展權咯。 咁你覺得係咩係一個最好嘅保育方式咧？係咪即係將佢活化咧？即係嗰個即係業主可以將佢活化咗，開放佢，咁或者係即係去政府去補償佢。 簡單嚟講，其實政府發展一個地方，佢有個發展計劃啦。咁但係就保育咧就冇一個保育嘅計劃嘅，即係保育冇一個藍圖。咁所以就而家即係近年發生嘅所謂保育事件，就係某棟建築物佢就嚟清拆，跟住就一班人衝過去，跟住就覺得佢好重要。咁可能另一座地方有棟建築物覺得好重要。咁但係香港呢個社會，如果覺得保育呢樣嘢係重要或者值得支持或者調理呢個方向，咁佢會唔會有個藍圖咧？即係你發展例如新界西北，你有個藍圖噶嘛？咁但係保育，例如你保育市區嘅嘢，會唔會有個藍圖咧？咁香港曾經係出現過類似嘅嘢嘅，就係好多年前即係曾蔭權做特首嗰陣時，有個保育中環啊嘛。咁嗰陣時就保育咗中環街市啦、PMQ 啦。同埋舊嘅政府總部，即係有一個 complex， 成個咁，即係成個區咁樣保育，咁呢個係都係一個原影嚟嘅。咁但係呢個係可能 發展局佢都有一個即係古蹟辦啦，咁佢都有一個工作計劃嘅，即係每年又要勘察幾多棟即係古物啊，或者都係建築物啊。咁但係就好多佢都未做，即係個 survey 啦。但其實根據佢慣例，冇特別事，佢一年會開四次會，佢每次可能會審視幾棟建築物啦，當佢當佢會審視四棟啦，咁四乘四即係十六啦。咁、你話想話十年，佢可以審視160棟喎。 你明唔明？但係佢之前有可能佢之前有個 list 係8803，即係8000多棟，你當俾個折佢都有幾千棟。嗱，佢十年先睇到160棟，但係喺呢十年度會拆嘅建築物係幾多咧？即係如果以唐樓嚟睇， 即 係每年其實都會消失咗幾棟。 係政府可能係即係保育嗰個計劃，你認為不足啦嚇？多謝你先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11宗核酸检测同332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有204宗学校呈报嘅阳性个案嚟自147间学校。九龙塘芳芳乐趣英文小学呈报12宗个案，涉及4个班别。卫生防护中心建议其中3班暂时停课，至到下个星期。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如果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好似坊间所讲，将会出任下届政府嘅政务司司长，相信佢喺统筹工作方面绝对胜任。陈志思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陈国基紧贴过去5年发生的事，人脉方面亦都很熟悉。他说作为政务司司长需要统筹不同部门和政策局，认为陈国基有能力做到。除了能力之外，亦都要视乎他和后任行政长官之间的默契。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行政总监王伟强涉嫌欺诈的案件续审，控方完成举证。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慈裁定两名被告表证成立，两人选择不自辩，亦都不会传召证人作供。案件押后至8月24日结案陈词，期间黎智英继续还押，王伟强就继续获准保释。黎智英和王伟强分别被控在1998年4月至到前年5月向业主科技园公司隐瞒将军澳工业村骏营街8号并非按租契协议的用途使用，意图诈骗而有市科技园公司没有采取行动執行在租契下的权利。在北京，国防部批评加拿大军机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对中方抵近侦察并挑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双方人员安全，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吴谦说，针对加方的不专业操作，解放军迅速采取安全专业的处置措施，并且通过外交渠道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加方正视事态严重性，不得实施任何冒险挑衅行为，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加方承担。加拿大国防部日前指责中方军机从4月起多次干扰执行联合国任务，监察北韩有没有逃避制裁的加方巡逻机，迫使加方军机改变飞行路线，避免潜在碰撞，批评中方的操作不专业，有违国际航空安全规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嘅问题，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封闭，去长沙环方向嘅龙尾去到长沙环消防局，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快线都封闭紧，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到兴华街，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现时长沙环荔枝角一带多条道路非常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啦。 另外葵涌童子街有水管急修的问题，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就去到收费广场那边就车多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而将军澳出口都有些车多的。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近住圣佐治大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龙翔道近住风力楼。龙月道上呈祥道都车多的，龙尾去到泽安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就讨论紧咧系弥敦道190号啊呢一栋咧，而家系三级历史建筑物啦。咁就有啲团体咧就系研究翻呢栋建筑物嘅一啲背后嘅历史啦，就发觉同咧二战嘅历史啊、日占时期咧嘅好多嘅关系啊。头先都讲啦，就曾经俾日军占领过。咁佢哋地下嗰间嘅餐厅咧，亦都系我嚟咧就系、是、日军咧就系会到去到去到食饭啦吓。咁亦都系曾经亦都系上面有。一啲嘅居民咧，系做过一啲情报工作啦，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呢啲团体咧就认为咧，应该要系将佢提升至到一级嘅历史建筑啊，咁嗱，就古迹办啦，古物古迹办事处咧就回应传媒嘅查询啦，就话如果相关嘅资料咧系有确实证据支持，评级嘅时候咧系未被考虑嘅话咧，古迹办咧就会将一啲资料嘅详细研究结果就交俾独立嘅历史建筑评审小组去到审阅同埋讨论啦，并将呢个小组嘅建议咧就提交至到古物咨询委员会去重新检视呢栋建筑物嘅历史建筑评级啊。不过就算咧就系头先都讨论到啦，就算呢栋建筑物嘅历史评级可以升高都好啦，咁始终咧佢都未系法定古迹啦吓，咁仍然咧系而且亦都系一个私人嘅建筑啦吓，私人拥有嘅建筑啦，咁所以咧就系私人业主咧仍然有权咧去到申请去清拆啊或者系改动佢啦咁。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到帮助或者鼓励呢啲嘅私人业主都去从一个保育嘅方向去到考虑呢个建筑物咧？吓、 系啊，政府以前都做过几宗呢一种咁嘅，即系同古建筑嘅业主交易嘅一啲个案嘅吓。咁、我曾经我喺发展局即系服务嘅时候咧，都做过景贤里嗰个嘅项目啦吓。咁景贤里系一间我谂大家见到都好同意系应该保育嘅一个古建筑物嚟嘅吓。咁咧就其实个业主真系想将佢重建，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已经系变成一个即系法定嘅组织啦吓，嘅法定嘅即系建筑物啦。咁因此咧就同佢哋傾過之後咧，就喺佢側邊嗰個所謂綠化帶嗰度咧，係俾翻一笪地俾個業主咧，係去起翻佢自己嘅即係嘅物業嘅咁嚇。 咁呢個牽涉都好多嘢㗎，即係嗰個城規嘅要求啦，即係話將綠化帶呢個地方係變成一個即係可以起樓嘅一個地啦，咁亦都要有公眾諮詢啦。當時都有當然有人反對啦，咁但係最後都同意咗嘅。咁變咗業主而家你見到喺景賢里側邊嗰一堆嘅兩三棟嘅建築物咧。即係我諗有五六座嘅嚇，就係嗰陣時政府俾翻呢個發展商嘅地上邊係起嘅一啲新嘅建築物。咁當然你覺得嗰、那個市值係好高嘅，當然嚇。咁但係咧就我諗為咗要保育一啲值得保育嘅建築物咧，政府方面都係或者整個社會啦嚇都需要付出某一啲嘅代價。咁同埋咧就嗰、那個對於生態個影響又唔係真係太大嘅，因為。綠化帶咧，畢竟即係都唔係話一啲完全唔可以起樓嘅地方咯嚇，咁呢個都係不失為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除了你提出的景賢里這個例子之外，其實近期都有另外一宗的例子，政府都是選擇以換地的方法去到保留這個歷史建築的。那講的就是金道23號、金道23號也是一個大宅，歷史大宅，後來也是古諮會將它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但是呢所屬的發展商就是向城規會去申請一個換地的發展，咁后来咧就系、咁就话希望咧就系喺对面嘅一个绿化地带去到起楼啦，咁结果亦都系咧，好似你头先讲一样咧，收到好多嘅反对啊，咁就有啲人担心咧，就喺绿化带嗰度起楼啦，咁就会斩树啊，影响生态环境啊，咁最终咧政府都系咧系批咗噶，咁行会咧就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将咧就系嗰块嘅绿化带咧就系做一个低密度嘅住宅地带啦，咁就等呢个嘅金道23号这个大宅呢就交返俾政府做一个历史活化嘅作用啦，咁。咁係啦，即係其实当然啦，提供诱因可以让啲私人业主呢係有一个嘅诱因去到保留嗰栋嘅历史建筑物啦。咁但係用乜嘢去到补偿呢个嘅私人业主呢，用乜嘢都可能会有啲大大小小嘅争议啊。咁究竟又即係值得用几多嘅成本、即係政府以至成个社会啦，值得用几多嘅成本去到保留呢啲嘅历史建筑呢，不如都开放俾大家讨论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呢我哋就请嚟古物咨询委员会一位前成员，亦都系一位建筑师林中伟。林中伟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首先问一下咧，就而家有啲团体发现到这个弥敦道190号嘅一啲历史背景啦。你觉得如果上翻古諮會，系咪足够让佢成为一个一级历史建筑呢？ 其实我谂要睇好多嘢嘅，即系当然就话嗰、那个即系研究个报告要即系写得好清楚，而系可能之前我有啲。資料係即係政府之前係掌握唔到嘅，咁而家掌握到啦，咁即係亦都係真係大家公認嗰樣嘢係一個事實啦。咁即係變咗都會有機會將佢再提升嘅，因為可能以前資料不足或者而家再補充，咁亦都係覺得個價值係值得佢將佢提升啦。咁至於你話提升到係一級啊二級，咁就係睇個即係。委员会个大家个成员嘅睇法啦。 但而家即系你见到佢哋揾到嘅资料，系咪足以去到再做一次评级啊？ 我觉得始终都系市民都可以系有咁嘅要求，咁呢个就系真系要即系咁古諮會内部去即系去讨论。咁当然就话今日我睇报纸都知佢哋话即系都揾咗啲新嘅。資料啦，咁呢個究竟係咪個資料足夠？去到佢再評級，咁其實呢個要真係要古諮會內部可能要有啲討論啦，再決定啦。咁即係因為 對 於成員都好廣泛嘅，即係可能有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咁當然就話要如果話我以前做嗰陣時都有話不如揾翻呢個古蹟辦去再 review 一次，再睇一次，再睇下係咪真係值得再攞翻上去古諮會再評級。咁呢個其實都係過去都有咁嘅機制嘅。 咁如果真係古蹟辦真係同意翻案啦，亦都成功咁樣即係翻案到，譬如話將佢提升到一級啦。即係話要各方面都要盡最大嘅努力去即係保留翻呢一間建築物。咁你覺得最好嘅方法應該係點樣咧？即係點樣可以平衡翻嗰個業主嗰個嘅本身嗰個利益？你點樣去補償翻佢咧？ 同埋佢係應該點樣活化好咧？呢個地方你覺得？ 其實可以睇翻嗰個，即係真係佢做咗個報告之後，究竟邊一部分係值得？咁當然就係、是、最理想嘅話，成個建築物可以保留翻原汁原味啦。咁、有啲話唔係，可能你淨係嗰個外立面嘅啫，中間係即係可以再重建起個新嘅都得。咁當然呢個做法而家都唔係好多，因為而家都覺得係已經唔係一個保育嘅原則。 即係好似灣仔街市嗰個咁樣。 係啦，即係有即係而家喺即係咁近代嚟講，香港亦都即係大家都覺得呢個保育方法都唔係最妥當啦。咁所以即係一係做就成個保留啦，咁但係當然就話當然有一個機制啦。咁頭先我要聽到有啲討論就係話究竟可能係會唔會有啲地方俾佢換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係市區位置咧，咁係有啲複雜嘅，因為譬如隔離嗰個地又唔係政府地啊，咁另外我哋都講咗好耐，有啲即係喺外國都有啲例子就係叫做即係轉移嗰個地積比啦。咁而家其實就算你話市建局都話喺油旺區做一啲叫做即係地積俾嗰啲 轉移 啦，咁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新方向咧？可能都係一個方法都未定，咁所以要睇下嗰個業主本身佢其實對嗰個建築物個重建嗰樣嘢，即係個睇法啦。即係等於當初譬如雷生村咁，佢個業主基本上都將嗰個建築物活化到，都冇話起新嘅即係建築喺側邊啦，咁即係當然佢係成個都捐咗俾政府添，根本上，咁所以好睇，如果睇翻個業主嘅態度啦，咁當然有啲就係覺得都係覺得佢係個資產，亦都佢覺得未必會捐俾政府，咁佢哋亦都可能想擁有翻嗰座建築物，咁呢個就要睇下嗰、那個即係有冇啲補償機制或者有啲誘因令到佢即係覺得值得保留咯。 咁我想请问作为一个建筑师啦，你觉得呢一个建筑物系有冇边啲特点系特别有呢个保育价值嘅咧？ 其实当然佢本身呢个转角唐楼，其实个即系都几罕有啦，因为都个研究报告都话，香港其实呢款嘅转角唐楼其实都得三款嘅啫。咁当然即系呢个系比较系光眼同埋靚嘅，即係話喺即係大家市民都好易望到啊嚇，咁亦都喺好多即係所謂嘅集體回憶啦嚇。咁同埋佢真係本身都有一啲即係嗰啲細部啊嗰樣嘢都係代表咗嗰個年代啦。咁其實喺個建築方面佢都有一啲即係價值啦。咁當然另外最重要就係佢仲有冇其他歷史嘅價值或者社會嘅價值啊？等於話有人發覺係同呢個抗日嘅一個年代嘅有啲歷史有關嘅，咁令到佢嗰個價值更加提高啦。因為譬如我哋做評級嘅話，咁要睇佢啲歷史價值啊、建築價值啊，或者呢啲即係社會價值，咁好多樣嘢加埋去俾一個總體嘅評級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呢個係真係有咁嘅價值喺度嘅話，咁其實都係值得保留嘅。 OK， 好啊，唔该晒林中伟啊，多谢你吓。 唔该， 林中伟咧就系古諮會嘅前成员，亦都系一位建筑师嚟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有甲一篮球员郑锦兴由篮球场上转型到健身中心，为自己人生下半场继续打拼。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四十八分啦，咁啊，自由风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啦。咁啊，杨立门啊，呢个又系 喺尼敦道上面嘅一个话题。 系头先嗰个建筑物嘅对面。 系啦系啦，咁咧就讲紧咧就系珀丽大道啊，珀丽购物大道啦。嗱，咁就喺呢个尖沙咀尼敦道啦，喺九龙公园嘅隔篱啦。咁啊嗱，全长咧大概系300米，咁就有50-60间铺到啦。1986年咧就落成噶啦，咁就而家咧都系仍然都系一个即系购物区啦。咁啊而家咧佢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向城规会去到申请，就打算咧就将成条嘅珀丽购物大道嘅地下同埋一楼咧就申请做食肆、商店同埋服务行业嘅用途，亦都话会增加啲嘅趣味点啊、打卡位咁样，咁系咪好事咧？又 照字面睇就系好事嚟嘅吓，因为都系一个比较繁忙嘅即系商业旅游消闲购物中心啦，尖沙咀嗰一带吓，咁将嗰个珀丽大道而家即系嗰个使用量又唔系话即系咁高，又人流又唔好嘅时候，咁我哋又觉得将佢转一转都未必系坏事嚟嘅。咁当然你任何新嘅用途咧，政府都会同你研究得好仔细嘅，即系譬如话会唔会令到即系嗰带嘅交通系个负荷唔得啊，或者嗰个分区计划大纲图里边个用途许唔许可啊咁样。咁但系呢个而家大家都知道系都可以申请嘅，因为呢个系第二栏嘅用途啦，喺个分区计划大纲图嗰度。咁只需要系做一个所谓我哋嗰阵时叫 Section 16啦吓，即系城规会条例嘅第16条，咁咧就可以咧申请城规会咧就系俾佢用呢、這、一个即系改。用呢個地方嘅改用途嘅方式嚟嘅，呢個係咁，亦都要睇埋即係對周圍嘅環境會唔會造成啲影響啦。因為譬如話珀麗大道前面都有啲大樹喺度嘅嚇，咁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呢啲大樹古樹嚟嘅好多都係嚇嘅生長咧？後邊嗰個公園又會唔會令到即係佢哋係會有唔好嘅影響？咁呢啲都要考慮嘅。 係嗱，其實佢哋申請改劃嘅文件裡面咧都有提到咧，呢個珀麗購物大道咧就係香港嘅歷史同埋特色重要嘅一部分啦。尤其係咧佢代表嘅香港經濟繁榮嘅形象啦。不過近年咧就係尖沙咀區嘅經濟環境轉變啦，同埋咧減少咗旅遊購物者啦，咁就導致店鋪關閉，城市活力下降，所以咧就建議從城市規劃嗰度咧攞到一啲彈性啦，以便將而家嘅一啲零售商店咧就轉換成為一啲多樣，即係啲多樣化嘅其他商業用途啊。咁早排仲有單新聞咧，就係話咧係其中一個鋪位啦，咁嗰個嘅租金咧就喺比5年前嘅高峰期咧就勁跌84%。五年前嘅高峰期咧就講緊個鋪位咧就租157萬啦，最終咧有一間嘅珠寶店咧就以25萬就成咗租啫，個租金水平翻到1986年嗰個嘅水平啊，咁都市場都幾震驚啊！呢個地方係咪真係咁唔值租咧？咁所以會唔會因為咁啊，就令到而家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去到申請做其他嘅用途咧嚇？咁但係頭先又都傾到啦，即究竟有冇其他啲乜嘢嘅考慮點咧嚇？嗱，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一位區議員啦，就係油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朱子樂。朱志龙你好， 你好啊， 系对于呢个改划嘅建议有冇啲咩初步睇法？ 其实初步睇法咧，嗰、那个位其实就即系一路以嚟都冇呢个历史啦。咁我哋觉得其实即系初步嚟睇啦，咁睇落去嗰、那个我哋都可以支持呢样嘢嘅，因为其实尖沙咀咧，其实好多嘅历史咧都系喺即系旧区嗰边，即系你话喺嘉年威老道啊，一路去到摩地道一带咧，就有好多咧地铺都系历史嚟嘅。咁喺嗰邊其實咧，即係咁多人流有咁多事咧，咁樣有啲分流嘅作用，我都係好事嚟嘅。咁而家佢係即係佢話呢度做食肆，佢都話初步佢會做一下一啲即係比較輕食嘅嘢咧。咁我哋覺得可以慢慢咁樣去試一下，睇下會唔會即係第一方面就可以令到佢哋嘅人流增加啦，第二方面做到分流作用咯。 你哋區議會開始傾呢樣嘢未啊？其實？ 呢、這個其實未嘅，都係啱啱開始有個即係諮詢。其實呢啲佢如果唔係區議員去即係入市討論，未必會喺真係正式嘅區議會討論嘅呢啲改劃咧，因為都好多嘅平時，咁都係俾翻即係可能佢就咁説email 俾大家去做個諮詢嘅啫。 但如果係做一啲食肆嘅話咧，就譬如係有啲人話啊，會唔會做一啲嘅露天食肆啊？咁變咗會唔會話霸佔咗一啲珀麗大道嘅一啲行人路？咁會即係令到珀麗大道即係窄咗，咁啊冇咗特色，會唔會有啲咁嘅擔心咧？ 咁其實睇翻即係無論香港定係喺海外好多嘅呢啲即係步行街咧，咁有啲螺纖卡座嘅成分咧，都係一個正常嘅事嚟嘅。咁最緊要都係即係你本身行人路，咁呢一個富麗大道本身都係比較闊啦，咁有一部分去做嘅話，其實就都可以嘅，但係真係要問，即係可能到時就係政府或者部門要睇清楚啲，佢又會唔會係即係擺得太多啊，擺各界咁樣咯。 嗱，嗰條行人路而家似乎都幾闊下嘅嚇。就嗰個人流嘅流量又唔係真係非常之繁忙啦，喺嗰邊嘅馬路嚇嚇。咁如果真係擺容許某啲嘅餐廳擺一啲嘅台凳出嚟，你哋覺得係咪都冇問題咧？因為譬如見到譬如巴黎咁，好多嗰啲所謂即係路邊嘅咖啡廳咧，其實幾有情調嘅。如果即係做得好嘅話嚇，咁但係咧就有人會講話啊，你佔用咗即係工地咁樣嚇，咁對係咪唔係好公平咧？即係。對香港市民嚟講嚇，即係你係即係幫助到你嘅營業嘅咁，你點樣睇呢件事啊？ 其實露天茶座呢樣嘢就其實都香港都唔係即係本身其實都好多地方都有做噶啦，咁佢我覺得係即係你佢本身佢個改劃咧，佢都話最多係即係唔超過10% 係可以改劃呢啲嘅，咁樣佢第一個數量嗰度有個限制啦，第二就係、是即係關於個執法嗰度咧，咁而家始終個人流唔係咁多啦，咁如果係真係。去第二佢就唔係真係話佢話唔會去申請個真正嘅的士嘅，即係可能做啲比較輕食嘅嘢，咁樣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嘅即係可能會有好多嘅呢啲路邊茶座去阻礙行人呢一方面咧？咁我覺得就你唔好話真係一開始就做個 best 咁咧最差嘅情況去睇啦。咁樣一開始我覺得真係有呢、這、一個我諗真係叫垂死嘅快大道咧，又試下有一啲。嘅改變，我覺得係可以試下推下先咯。 你講你用垂死嚟形容柏麗大道啦，其實不如都分析一下個原因啦，即係究竟柏麗大道點解會即係失去咗昔日嘅一個繁華嘅景象咧？個原因喺邊度咧？ 咁其實最主要都係旅遊業嘅問題啦，因為你封關咗咁耐，咁其實都遊客數量大減，咁本身嗰度有冇得做食肆咧？咁食肆其實都係好吸引本地人流嘅，咁如果佢又冇食肆，又得翻即係佢嗰啲即係零售咧，又唔係啲好特別嘅嘢，即係唔係啲本地人會去咧咁樣。即係佢個令到佢呢一個嘅即係生意大跌啊，租金大跌都係一個好預期嘅一個方向咯。 其實政府咧早前曾經就做過一啲嘅諮詢規劃啦，咁就話希望咧喺尖沙咀嗰度建立一啲嘅地下城啊咁樣。你覺得譬如而家柏麗大道咁樣去到改劃多咗啲食肆啊，其他嘅商業用途，會唔會同即係地下城可以有互相配合嘅地方咧？ 其實呢、這個即係你講地下城嘅話，喺入尖沙咀就比較具體，就係講佢有個九龍公園嘅地下城規劃啦。咁佢之前都做咗一個即係初步嘅諮詢咁樣，但係即係即係而家都有好多嘢，即係例如成本啊，或者個即係幾時會有啊，呢啲嘢都係好比較遠嘅咁樣。即係你話一個咁遠嘅一個 project， 同而家即係你話改劃，可能有啲立竿見影嘅效果咧，咁我覺得就如果話你要一齊去而家就即時去考慮，我覺得就比較係倉促咯。但係即係你話未來嚟講，如果真係九龍公園又會發展呢個地下空間嘅話咧，咁一定係有個即係配合嘅作用嘅。 我想問多少少啫，就嗱，如果呢一度係有人可以做食肆，咁佢亦都可以賣酒嘅。或者我唔知道會唔會做酒吧，我唔知啦。即係你哋區議會係會點樣睇，即係賣譬如酒類飲品呢樣嘢咧，喺呢嗰個區嗰度。 其實縱觀嚟講，我覺得就呢、這個第一方面，佢就真係佢一佢而家未話去賣酒啦。咁但係如果話未來賣酒嘅話咧，咁尖沙咀就有個好即係比較著名嘅即係酒吧嘅聚腳地就係樂士佛台啦。樂士佛台嗰度咧，其實上面都好多嘅民居，咁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即係嗰度民居同埋下面個酒吧咧，嗰、那個即係都係有一啲嘅即係佢哋都唔係幾即係幾歡迎下面有太多嘅酒吧。咁你話如果喺柏麗大道嗰度，其實都算係比較遠離民居嘅。咁你話如果做到分流嘅話，我覺得都係可以探索嘅方向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朱子樂，多謝你嚇，佢係油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嚟㗎。我哋好快聽一聽一啲聽眾意見先。有馮女士喺度，馮女士你好。 係長話短説啊，主持絕對反對啊！就嗰度變咗老鼠大道，咪叫柏麗大道㗎啦、 哦。 你睇嗰度後邊海洋，又咪就九龍公園。你食肆你梗係好多有廚房啊，有嘢㗎啦。你嘅梗係有垃圾啊，又污糟，又排油污啊嗰啲。你點樣可以將柏麗大道做食肆嘅啫？絕對反對啊！我哋油尖區嗰啲市民。 個個聽到之後，個個都嘩然啊！個有冇搞錯？幾難得有條街係冇食肆嘅，真係你一間間邊條街冇食肆嘅，已經太多食肆啦，已經。 OK， 好。 你咁樣即係淨香港淨係做食肆又唔掂㗎。 OK， 好多謝曬馮女士嘅意見啦。咁可以見到，其實真係會有 好多唔同嘅意見，係啊。 到去到真係申請規劃嘅時候咧，又會聽到呢啲唔同嘅意見，咁睇下大家咧點樣考慮呢個問題啦。好啦，傾到呢度先，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跟进翻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嘅情况。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封闭紧，龙尾去到长沙环政府合处。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嘅快线都封闭紧，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到兴华街，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仲有观塘绕道去将军路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都有坏车，龙尾去到 Megabox。 另外葵涌同志街有水管急收，同志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暂时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30.68， 瑞士法郎 0.961， 加元 1.256， 人民币 6.643， 英镑对美元 1.256，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3， 日元是 130.7。 港金报 17,340 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5.2美元，港汇指数98.8，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的坏车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南围。就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白沙湾渔民新村有坏车，车龙排到南围。咁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跟进翻喺长沙环道，因为危险棚架事故，去美孚方向而家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喺钦州街。反方向咧，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噶，车辆暂时唔能够右转入去兴华街。车龙排到去蝴蝶谷嗰边咧，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泽安村，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受到呢单事故影响，长沙环同埋荔枝角一带多条嘅道路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揸车嘅朋友咧，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地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在沙田近住九龙塘绿林街那段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在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宜道，同埋反方向去翻观塘的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现在近天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天盛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吃早餐是不是真的会肥一点的 呢？为什么要是168呢？可不可以186呢？ 其实如果有臭狐喷香水的话，会不会越喷越臭的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那就记得看精灵一点。精灵医学 Takeaway 每集请来不同专家，3分钟极速破解医学迷团，分享你不可不知的医学常识。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啊，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杨立门吓，嗱，跟住呢个时间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系啦疫情啦吓，咁、都过咗即系2年多嘅时间啦，咁、其实大家咧都惯咗咧就系戴口罩去到抗疫啦，咁，咁、但系戴口罩嘅同时咧，咁除咗去到防新冠病毒之外咧，咁就发觉啊，其实咧都唔少嘅传染病咧。都防到喎，咁啊，可能大家都少咗一啲嘅感冒啦，或者係其他嘅啲傳染病咧，都可能因為你戴口罩咧，而係少咗去到傳染嘅。咁以至到咧，其實少咗呢啲病傳染啦，咁又變咗咧就少咗睇醫生啦，亦都少咗咧醫生開藥啦。咁所以近期有一個港大嘅研究就發現咧，對比疫情之前咧，本港近2年抗生素供應量咧就顯著下跌喎。 嗯，係啊。嗰、那個數字咧都好多出咗嚟啦，嚇、啊，即係話喺比對起2014至2019年嚇、啊，每千人每千名港人平均嗰、那個每日劑量咧，私家醫生咧就開譬如話十劑嘅咁樣，咁、到2020至2021年咧係跌到去6.74劑嘅啫，嚇、啊，咁社區藥房方面開嘅咧更加少啲咁啊。咁咧就呢樣嘢，我覺得都係一不失為一樣好事嚟嘅。我覺得，因為抗生素你戴口罩當然係已經防禦咗好多病啦嚇。咁開少咗抗生素咧，亦都我覺得對人嘅自然嗰個免疫力都係有好處嘅，因為如果食得太多抗生素咧，即係可能係會令到嗰啲細菌咧係有即係有啲抗產生一種抗菌嘅異變啊，咁啊令到咧好多所謂叫做即係抗藥性嘅一啲菌咧係出現添咁樣，咁所以咧就但係都要小心啦。好似即係袁國勇即係廣大微生物學系嘅袁國勇都講咧，就係話因為由於香港人咧長期即係未有接觸一啲細菌同埋疾病咧，咁預期如果真係放鬆翻，係唔需要戴口罩之後咧。 即係嗰個感染水平啊，又可能係比即係十年前咧更加高都未定咯。 係啊，咁咧就所以話咧就阿袁國勇教授咧咁啊接受查詢嘅時候都話咧，今次結果主要就係受到戴口罩嘅影響啦。頭先講咁同埋咧，即係由於即係本港人口咧長期都未有接觸呢一類嘅細菌或者疾病，即係頭先講有好多傳染病都因此咧去到係避免咗啦。咁啊預期咧放寬措施之後咧，嗰個感染水平咧就可能又會高翻啊咁。咁所以咧，如果冬季感染个案急增咧，咁都亦都会令到咧系医院啊、床位啊、深切治疗部咧都会可能会饱和啊。咁所以咧就嗱，我哋戴口罩就防咗呢啲嘅病菌病毒嘅传播啦。咁但系调翻转，有可能令我哋咧就少咗对呢啲嘅病菌病毒嘅一啲抵抗力。咁将来对我哋嘅一啲防治嘅一啲策略咧，都可能因此咧系需要有所调整啊。 系啊，所以我谂即系为咗安全起见咧，今个冬季大家，我想就算政府是放松大家不需要戴口罩呢，虽然疫情可能会好转，大家都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戴返口罩，尤其是是即是啲即是人多的时嘅地方啊，或者是公共交通啊等等。 嗯。好啦，咁我哋电话系 1872311,1872311, 咁大家又觉得啊呢两年几嘅疫情以嚟大家戴住口罩啦，咁又会唔会真係话少咗病痛呢？咁又或者系大家点样睇即係一啲嘅传染病少咗，咁但係嚟緊呢，咁将来真係放宽返呢，有机会反弹㗎喎，咁点算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 同我哋倾下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呢就请嚟有份去到参与今次研究嘅一位专家啦，就係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叶柏强教授你好。 嘿、hey, 你好啊，余光。你好啊，南门。 嘿、hey, 你好。 首先就都请你讲下今次个研究啦。咁你哋都发现呢，就係近年嗰个抗生素嘅使用量呢是少咗嘅，咁係代表住啲乜嘢呢？或者個情況係點樣呢？ 係啊，其實大家都知啦，因為我哋喺香港其實非常之類近西方社會啦，抗生素嘅使用呢係非常之常見嘅，無論講緊喺醫院入面啦，可能喺私人嘅市場啦，甚至呢喺藥房呢，有好多時候呢就未必係每一次都係做得好好、但係個抗生素呢其實一般嗰個使用呢都係一路增加緊。大家知道呢，抗生素使用得太多，其中一樣嘢我哋最擔心嘅咧就係個抗藥性，慢慢咧就對於殺菌咧個效力就會低咗嘅啦。所以咧今次咧因為疫情咧過往呢兩年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學習嘅機會。咁頭先你哋都有分享過，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層面上面咧，我哋其實醫院入邊嘅團隊咧，除咗喺前線一齊努力抗疫之外咧，亦都希望透過今次嗰個經驗咧，可以去總結翻一啲我哋喺過程當中學咗一啲新嘅事物，同埋觀察翻咧到底有冇啲乜嘢指引令到我哋會更加清晰知道嚟緊我哋應該點做咧。所以咧今次嘅研究咧，其實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護理學院同埋兒科，同埋我哋嘅緊密合作夥伴，當然最重要嘅就係醫管局我哋嘅同事啦，同埋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啦，我哋一齊咧就分析咗咧過往十年成個香港所有啲抗生素使用嘅數據，然後我哋就好詳細地咧蒐集咗有關細菌入到血令到有敗血病啦，同埋有幾種常見嘅傳染病嘅數據。嗱，簡單講咧，透過我哋今次呢十年嘅追蹤性研究咧，我哋發現咧，原來喺過往呢兩年，當疫情爆發咗，而政府同埋醫護人員呢，我哋推行咗呢有好多啲預防性嘅措施，我哋叫做非藥物性嘅干預措施，就包括咗頭先大家你提過嘅戴口罩啦，要好好咁去洗手做手部衛生啦，同埋社交隔離啦。呢啲措施呢似乎喺過往呢兩年呢係你可以話好成功，亦都可以話呢我哋觀察得到呢，其實係令到我哋整體香港嗰個抗生素嘅使用量同埋消耗量呢係明顯地係減低咗嘅。同時間呢兩年入面呢，我哋發現呢亦都係嗰個階段呢常見嘅細菌引起嘅敗血病呢個發生率都係低咗好多。 呢啲都係可以透過口罩或者係社交距離措施去到減少嘅一啲病症，係咪？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但係我哋為咗要證明呢，我哋今次呢其實嗰個減低個抗生素或者嗰啲敗血病嘅細菌病症呢係同戴口罩有關係呢，我哋就係刻意呢就分析咗唔同細菌嘅感染。我哋發現呢其實主要今次我哋最預防到或者減低到個細菌感染呢，其實我哋常見嗰啲嘅包膜細菌，一般呢就係講經呼吸道 以傳染得到，包括我哋可能你聽過喺醫院入邊，我哋有叫嘅甲型嘅化膿鏈球菌啦、肺炎鏈球菌啦，同埋有啲嘅流感嗜血桿菌啦。嗱，呢啲菌咧，基本上咧就係經過我哋飛沫或者係空氣近距離傳染傳播，所以戴咗口罩之後咧，其實係會大大減低咗嘅。但同一個時間咧，其他嘅細菌，包括咗喺我哋皮膚入邊常見嘅金黃葡萄球菌啦，同埋我哋喺腸入邊嘅大腸桿菌咧，似乎呢兩年咧，就算係有爆發咗疫情，我哋戴咗口罩咧，都冇降低到嘅，咁所以咧，明顯地咧，今次嗰個降低嘅原因咧，就同我哋戴口罩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啦。 咁即係話洗手係冇咩大幫助，即係對其他 嗰啲。其實咁樣講啦，洗手咧應該有幫助嘅，不過咧，其實對比戴口罩咧洗手咧，其實個難度係高啲嘅，因為你知道咧，洗手只要你有一兩次做得唔夠仔細，包括咗可能係一般嘅家長啊，或者我哋嘅市民啊，甚至間唔中係醫務人員咧，洗得唔乾淨咧，其實就容易將啲菌傳染到。但係戴口罩咧，只要我哋一路小心，大家都喺有需要近距離接觸嘅情況之下咧，個個都戴口罩咧，其實嗰個預防性咧係會高好多 嘅。咁抗生素嘅使用係低咗，係因為呢啲病症、呢啲傳染病少咗，咁係咪所以就令到抗生素都用少咗？係咪咁啊？ 係啊，其實我哋好詳細咧，透過衛生署俾我哋所有香港抗生素嘅數據咧，唔係淨係醫院啊，即係包括咗社區咧，我哋見得到咧，原來過往喺疫情之前咧個抗生素嘅使用量咧，其實喺疫情呢兩年咧係大大降低咗。我哋相信當然啦，就係因為戴咗口罩嘅關係咧，頭先講係經過呼吸道引致到嗰啲傳染病，包括咗有啲比較嚴重會入血嘅白血病咧，都少咗。所以呢個正正就其中一個可能性咧，令到抗生素嘅使用率低咗。咁嗰個好處咧，亦都係非常有機會咧，令到抗生素個抗藥性都會減低咗。 其實你覺得香港濫用即係抗生素呢個情況嚴唔嚴重嘅咧？ 其實我哋不嬲咧，喺世界各地對比嚟講咧，香港咧用抗生素咧，其實已經係用得小心噶啦。我哋喺醫院入邊咧，其實包括咗袁國勇教授啊，我哋自己微生物學嘅專家咧，一路都經常提醒我哋啲臨床嘅醫生，包括我在內咧，抗生素唔好用得太多，唔好用得太重，適當嘅時間咧就要停噶啦。嗱，大家都好聽話嘅。不過咧，你知道咧，第一喺醫院入邊咧，其實抗生素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咧，可能都係用得重同埋長一啲。嗱，更加令我哋擔心咧，其實社區入邊咧，濫用抗生素的情況咧，的確係有發生嘅，包括咗有啲社區嘅藥房咧，有時係非法咁使用抗生素啦。嗱，呢啲情況咧，其實會令到抗藥性增加咗嘅。 咁即係話如果而家係用少咗抗生素，即係話咧嗰個出現抗藥性嚇，啲細菌出現抗藥性嗰個機會少咗啦。咁即係話將來如果真係有需要用抗生素嘅時候咧，嗰個效用咧就會係增加翻啦。 冇錯，好重要嘅，特別係對嗰啲喺醫院入邊重症嘅病人同埋可能小朋友咧，如果有抗藥性咧，其實嗰個處理係複雜好多，危險性高好多嘅。 咁但係就譬如話即係人啦，即係香港人啦，少咗去接觸呢啲嘅傳染病嘅時候，又會唔會有一個另一個擔心就係、是、啊，其實啊可能啲市民對於呢啲嘅病症嗰個嘅抵抗力少喎、啊，咁當真係出現感染嘅時候，或者真係將來放寬啦，又出現一啲嘅呢啲病症嘅爆發嘅時候，咁可能市民就抵抗力弱咗，咁可能會出現一啲嚴重嘅機會又高咗，會唔會咁㗎？ 是啊，所以嗰個預防措施咧要做得更加好一啲。嗱，你哋問得好好啊，正正就係點解今次咧，我哋將同醫管局同埋衛生署一齊合作咧，刊登咗呢一份文章嘅報告喺 Antibiotics 抗生素期刊咧，為咗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同業，特別係包括咗喺香港我哋嘅大眾咧，知道咧其實原來咧依段疫情期間咧，我哋嘅市民咧其實嗰個傳染病，特別係講緊頭先嗰幾種嘅敗血病咧，嗰個風險係低咗。但嚟緊咧，我自己好擔心嘅，因為特別我自己一個兒科醫生，你知道咧，不嬲過往咧喺冬天咧，好多時流感病啦，我哋講小朋友常見嘅過濾性病毒，特別係呼吸道嘅核包病毒啦。嗱，依啲嘅病毒咧，其實不嬲咧係因為我哋經常咧係唔同時間之後接觸，所以已經有一定嘅抵抗力。我哋比較細嘅小朋友，特別係幼稚園個年紀嘅小朋友咧，佢哋個身已經係有啲抗體咧，所以當佢再惹病嘅時候咧，通常咧係冇病得咁重嘅。但係今年咧，我哋好擔心因为咧，经过咗两年嘅疫情咧，特别系停课咗好长时间咧，大家都戴口罩。其实咧，中间有流感，有头先讲 RSV 个核包呼吸道病毒嗰个风险咧，一路嗰、那个不嬲嗰个接触咧少咗好多。所以咧，今次冬天咧，我哋非常之担心 流感或者 RSV 咧，係會重創我哋嘅小朋友，特別係冇抵抗力嗰一班。 咁有啲矛盾咯，即係你戴口罩當然可以防治即係呢啲流行病啦、呼吸道嗰啲啦。咁但係你戴咗之後咧，你個抵抗力可能長期嚟講咧，可能又低翻喎。咁點樣平衡兩樣嘢咧？係咪即係以後即係都要啲小朋友最好都戴翻口罩啦？ 呢個諗法非常之科學性，你諗得好啱。要俾啲時間嘅，我哋要循序漸進，因為咧我哋啱啱先至復翻課啫。冬天嘅時候咧，當然我都唔敢講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都預計咧，好大機會仍然有新一波嘅爆發，包括咗可能有新型嘅變種嘅新冠病毒啦。但係除咗新冠病毒之外咧，因為我諗過往呢兩年咧，流感爆發得好少 ，RSV 爆發得好少，其實我哋小朋友嘅抵抗力咧低咗好多嘅，所以咧翻學之後咧，或多或少咧互相之間傳染或者有啲輕微嘅感染咧係會發生嘅。所以咧喺今年冬天咧，似乎咧大家都仲係一個要高度警覺嘅時間。我建議我哋所有嘅市民，為咗保護我哋嘅小朋友，為咗保護我哋咧身體比較弱嘅一群咧，暫時我哋都仍然係需要全民戴口罩，特別喺學校同埋啲高危嘅環境咧，千祈要小心啲。除咗戴口罩之外咧，盡量做好啲手部嘅衞生。 又或者有冇方法可以令呢啲嘅市民啊、小朋友啊，對呢啲傳染病嘅抵抗力提高翻啲？譬如話呢啲病有冇疫苗嘅咧？ 有啊，你問得好好，因為頭先我即係唔想太過複雜咧。其實譬如流感咧，你知道啦，喺新冠病毒爆發呢兩年咧，其實大家對流感咧輕視咗嘅，所以咧其實流感針嘅接種率咧麻麻地嘅啫。所以我好希望咧喺度呼籲我哋嘅市民咧，今年咧除咗考慮新冠病毒個疫苗接種一定要盡快打齊針，幫埋小朋友打針之外咧，亦都要盡快幫流感針咧就進行接種。特別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老人家，你自己係經常要接觸老人家和小朋友的话，尽快自己都打了流感针，因为你的抵抗力会大大增强了，会减低了当病毒爆发的时候对小朋友的杀伤力。现在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已经调节了的，所以其实流感针和我们打过新冠病毒针那个相隔的时间短了很多，所以只要方便的时间可以尽快接种的。 但你讲的是新冠的疫苗和流感针，但你刚才讲的其他的一些病菌的傳播啊，以至你哋研究都有提到啊，譬如水痘啊、猩红热啊， 肺结核啊嗰啲咧， 系啦系啦，呢啲又有冇方法可以预防咧？ 係啊，頭先咧，我喺個內容入邊咧，未好詳細講啦。因為其實我哋今次個研究咧，我哋團隊分析咗過往十年咧，衛生防護中心入邊猩紅熱，即係叫 Scarlet Fever， 係因為關於個常見嘅鏈球菌嘅感染，水同埋其他經呼吸道感染，即係可能係經空氣傳染嘅水痘啦，同埋肺結核啦。嗱，依一類嘅感染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喺啱啱 COVID-19 喺疫情爆發呢段時間咧，其實整體上咧都係依兩年係減低咗嘅。嗱，但係咧個好處咧就水痘咧同埋肺結核咧，其實咧就係有疫苗係可以預防嘅。一般我哋香港喺本土出生嘅小朋友咧，肺結核咧應該已經有一定嘅免疫能力㗎啦，因為我哋接種咗啦。咁水痘咧係有疫苗可以預防嘅，同猩紅熱咧因為係一個病菌感染鏈球菌，所以咧就暫時係冇任何嘅疫苗可以預防。不過咧就喺個衞生措施入邊咧，或者一個戴口罩咧係可以大大減低咗個傳播嘅風險嘅。 咁就算係即係感冒啦，咁我諗大家都希望即係多啲打感冒嘅疫苗啦。咁但係你感冒嘅疫苗咧，似乎都係嗰、那個有效率好似得60%几至70%度咁上下啦，係嘛？ 流感針嗰個難處咧，就好似我哋而家面對新冠病毒咁啦，因為佢有變種，佢每一年咧其實咧我哋都係要掌握翻嗰年嗰個變種病毒，然後睇一睇翻咧佢嗰個疫苗嗰個預防性，每年都有啲異差嘅，因為我哋咧估計佢嗰、那個出咗嚟嗰個流感嗰個型號咧，不過你覺得啱嘅大體上咧，其實個保護性咧都有一半以上嘅。咁所以咧，其實減因為再加埋我哋有一個好嘅預防措施，戴埋口罩同埋有一個好嘅衞生條件咧，如果同時間接種疫苗同埋戴口罩咧，其實都仍然可以大大減低流感個爆發嘅風險。 咁但係打咗流感疫苗嘅好處同埋打咗新冠疫苗嗰個好處咧，有少少唔同係咪？因為而家你打新冠疫苗嘅好處咧，就係雖然佢唔能夠避免你感染到，但系咧佢能够好有效咁减低个重症同死亡啦。 系啊， 咁但系流感咧又唔系好同喎，系嘛？即系如果你系唔中嗰只，即系嗰只嘅毒咧，你根本系 係唔能夠減低你個症嗰個嚴重性嘅，係咪？ 嗱，可以趁呢個機會咧，難得今日即係可以喺個咁受歡迎嘅電台節目，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嗱，嗰個本身咧新冠病毒嗰個疫苗咧已經非常清晰㗎啦，只需要打齊針。一般我哋講緊成人係三針啦，咁就已經可以大大減低咗嗰個重症同埋個死亡率，甚至咧連入醫院嗰個風險都會減低咗。但係流感針咧仍然有幫助嘅，因為咧特別對於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咧，依啲比較高危嘅群組咧，打咗流感針之後咧，因為就算唔係純粹可以完全預防到今年嗰個爆發嗰個傳染性咧，但係仍然咧流感本身令到身體產生嗰個免疫抗體咧，係可以減低重症嘅風險嘅，係啦，所以咧仍然係有幫助嘅。 嗯，都值得打啦啫。 咁你又覺得，譬如喺打流感針上面，有冇需要做一啲更加鼓勵或者強硬啲嘅措施，去到提高個接種率咧？ 我諗咧就過往咧，我哋其實學咗好多經驗啊！大家知道第五波咧喺二三月香港嘅爆發咧，特別對老人家嗰個傷害咧，令到大家都仲係記憶猶新，同埋好傷心。但係除咗老人家之外咧，其實大家知道咧，第五波咧，其實我哋有八個小朋友咧，都係同新冠病毒有關係而過身嘅。嗱，所以咧，我諗千祈唔好重蹈覆轍。呢個時間咧，我估計咧喺難得地喺六月份到七月份咧，都仍然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嘅時間咧。當然，我哋要重啟翻我哋嘅生活，我哋。作為兒科醫生咧，我絕對鼓勵小朋友咧，從盡快翻返學校嗰度，開展翻呢啲正常嘅學校嘅面對面嘅授課啦，甚至有啲健康嘅體育活動啊，同埋有啲嘅課堂以外嘅額外嘅課外生活。不過喺當我哋走入呢啲嘅課外生活同埋多咗社交接觸之後咧，大家都知道咧，傳染病係的確係爆發嘅風險係會高咗嘅。所以咧，利用呢幾個月咧，盡快做好預防措施。嗱，除咗接種適當嘅疫苗，包括咗流感疫苗同埋新冠疫苗之外咧，我呢幾個月咧，因為喺嗰個口罩全民攜帶嗰個預防性入邊咧，都仍然係一個最好嘅保護措施。嗱，所以咧，我哋係暫時都係高度鼓勵咧，我哋喺冬天之前咧，我哋都做到一個全民戴口罩，做好衛生措施。 好啊，唔該曬葉柏強教授，多謝你嚇， 多謝兩位。 葉柏強就係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咁佢就建議咧，就睇嚟咧，去到冬天咧，都最少一定要全民戴口罩啦嚇。 供应先至会较为充裕。英国首相约翰逊面临党内逼供的压力增加，保守党党团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说，有54名议员提交书面要求启动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达到一成半人数门槛，投票将会在稍后进行，之后随即点票。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不信任投票提供了机会终止几个月来对约翰逊领导能力的猜疑，让政府继续前进，实现民生优先项目。约翰逊对此表示欢迎，并提醒议员应该团结和专注于选民关心的议题。在不信任投票中，若果有至少180名保守党议员对约翰逊投下不信任票，约翰逊就会被罢免党魁职务。若约翰逊在不信任投票中过关，只有一年可以免受另一次不信任投票影响。路透社引述部分保守党员估计，难以取得足够票数迫使约翰逊下台。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雨势间中清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突发事故在九龙湾的启祥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游乐场慢线咧，因为突发事故暂时系封闭，车龙排到宏光道。咁就喺启祥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游乐场因为突发事故慢线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宏光道。跟进翻喺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事件，咁而家去美孚方向咧，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一段长沙环道全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喺南昌街。反方向去旺角咧，近住兴华街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噶，车能唔能够右转去兴华街，影响到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喺荔枝角收押所。咁而家蝴蝶谷道去长沙环嘅交通咧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城墙道。 呈祥道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的龍尾就近風力流，而龍月道去呈祥道方向的車龍都排到近澤安村。提多大家一次，就是長沙環道因為危險棚架事故，去美孚方向介乎興華街至到大南西街的全線仍然是封閉，反方向去旺角近興華街的快線都是封閉，車輛暫時不能夠右轉去興華街。現在受到事故影響，長沙環和荔枝角一帶多條的道路交通都是非常繁忙，揸車的朋友盡量避免駕駛前往受影響的地區，多條的巴士路線都是需要改道行駛。咁而喺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較早前近住白沙灣漁民新村嘅壞車咧，啱啱收到消息拖走咗，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新西貢公路近南圍。喺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銅鑼灣避風塘，因為有交通意外，而家車龍排到屈臣道。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較早前近龍翔道遊樂場慢線嘅壞車就已經拖走咗。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空中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咧，只係隧道入口一帶比較車多。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太子道西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天水围的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平下路。提提大家，葵涌的童子街因为水管急收，童子街近住石荫商场一段暂时都是不能够通车，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六月七号和八号在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嘛，有超过五十五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很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的，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杨立门在这里。杨立门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喺香港潜水啦吓？ 嗯，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咧就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嘅一啲好靓嘅一啲生态嘅海洋嘅生态啦。咁但系就有啲人咧都即系有啲潜水嘅人都讲翻话，其实香港可以睇，譬如小丑鱼啊、魔鬼鱼啊、水母啊、海马啊，都可以喺香港嘅水域咧潜水系睇到嘅。不过咧， 就有啲人咧就會話啊，香港潛水又好似真係能見度又好低、哦，即係主要係因為咧就係睇個水流嘅問題啦，尤其是夏天其實個水流咧係有啲影響個能見度嘅嚇，咁啊同埋就亦都有啲人話咧係香港嘅水域咧係比較多嘅微生物啦，咁所以能見度比較少啲，不過咧都仍然有一啲潛水愛好者咧，咁而家又少咗人出門旅行啦嚇，少咗，咁變咗會唔會都唔少人喺香港嗰度潛水咧？ 係啊，尤其是夏天就到啦，同埋政府亦都開放翻所有啲沙灘啦嚇，咁啊應該會有好多人想出去喺水裏邊玩嘅，就唔淨止係潛水啦，游水，仲有一啲叫即係浮潛嗰啲啦，即係戴一個鏡咁就即係有陣時都會潛落水底嘅，咁我都玩過呢啲啦嚇，因為我未唔識潛水，但係都想。中意潛落水底去睇下啲魚啊，睇下啲珊瑚咁。咁香港其實嗰個珊瑚嘅資源咧，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咧，係好豐富嘅嚇。咁、有好多嗰啲海岸公園咧，即係已經係法定嘅海岸公園嘅地段咧，係有好豐富嘅天然嘅珊瑚嘅資源嘅。咁呢一方面咧，其實政府嗰個保育咧，好多人就話唔係好足夠啊咁樣。有啲團體就話啊，其實應該30%嘅水域都應該要係指定為即係海洋公園，即係海岸公園先得去保育佢哋咁樣嚇。咁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嚇。咁、因為就好多人都未必知道點樣去，即係覺得佢靚啦啲珊瑚真係。咁但係就唔知點樣去處理佢。有啲人將佢掘咗佢出嚟啊，或者人就去摸佢啊咁樣。咁因此咧，就即可能對佢係造成一啲傷害都未定嘅。 嗯，嗱，我睇翻啲資料咧，就話香港有記錄嘅石珊瑚咧，就有98種啦嚇。咁、所以都係一啲幾豐富嘅一啲海洋資源嚟嘅。咁頭先就講啦，咁而家好多人中意潛水啦。潛水當然係想睇即觀賞一下海底世界，睇、下一啲嘅海底嘅生物啦。咁但係如果個個都走落水潛，跟住咧就又摸一下啲珊瑚先咁樣，咁、有時咧亦都喺潛水。所以期間咧，亦都可能係即係有意無意啦，咁都可能係整親啲珊瑚咧，令傷害咗啲珊瑚咧。其實對於珊瑚嚟講，都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嚟嘅。 係啊，咁所以就有啲團體就真係去做過一啲研究啦，嚇，就真係揾一啲潛水嘅人員去做研究，即係你平均你潛一次水，即係有幾多人即係係可以掂到啲珊瑚嘅咧？原來都掂嘅頻率都唔低嘅、 啊。不如問下聽眾啦，咁、各位會有冇喺香港潛過水咧？咁啊，亦都係有冇見到海洋嘅生物係點樣咧？有冇話見到咧海洋生物？因為可能真係多咗人去到出去做水上活動啦，會唔會有啲嘅損傷嘅情況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世界自然基金會海洋保育項目經理蘇俊賢啊，蘇俊賢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哋今次係點樣去到調查香港嗰個嘅潛水行為對海洋生態嘅影響啊？ 哦，咁其實咧，我哋今年咧就好彩啊！我哋上年咧就推動咗一個計劃啦，就叫環保基金潛愛海洋計劃。咁、我哋咧就召集咗52個公民科學家，其實佢哋係接受咗我哋啲 training 嘅。咁我哋咧定咗個方法之後咧， 咩叫公民科學家？ 公民科學家咧，其實就係代表咧，佢哋唔係科學家。首先佢哋唔係本身唔係有科學嘅背景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因為接受咗我哋 WWF， 我哋揾咗一啲專家嚟講過一啲講座啦。但係佢哋一啲好熱心嘅潛水員喎。咁、我哋就教咗佢哋一啲點樣調查方法啦，甚至做咗幾次落水嘅一啲去調查嘅一致性咧，咁我哋就做咗幾次方法咧，就 train up 咗佢哋，咁佢就成為咗個公民科學家。咁佢哋咧喺上年6月至12月咧，就去咗唔同嘅潛水船度，就喺得到嗰個調查對象同意嘅情況咧，就跟住佢後面就記錄佢成個下潛，即係一支樽啊，我哋叫做一個 dive 嘅全個過程嘅一個記錄。就喺後面咧。當佢每一次掂到個海床咧，佢都會抹低佢哋個次數，同埋會咧定義翻佢係掂到啲乜嘢啦。譬如掂到沙地、石地、珊瑚，甚至佢用咩部位去掂到，譬如係佢嘅蛙鞋啊、手啊咁樣。咁我哋每一次咧，佢哋記錄好嘅時候咧，都會再定埋佢每一次接觸係特登啦，定係唔小心嘅。咁我哋就透過用呢個方法咧，我哋就記錄到。即係潛水員嘅一啲行為啦，咁總共調查咗102個潛水員嘅， 系、 那个结果系点样咧？ 个结果咧就系、是、我哋发现咧喺嗰一百零二个潜水入边咧有1088次嘅接触海床嘅行为、哦 嗯， 而当中咧有大概10%到啦，大概124次咧系直接掂到嚿珊瑚嘅。咁、 嗯、 而我哋最常见到佢哋点样掂到咧，就通常系潜水员可能会用手啦，系即系掂住个海床啦，或者系蛙鞋去掂到嘅咁样咯。 嗯，咁佢哋落水之前，佢系知道你系呢一个调查嘅目的系乜嘢噶，系咪啊？ 我哋就唔会特登讲嘅，咁但系咧， okay. 我哋就会同佢讲话会有个调查员会跟住佢啦，咁样咁。但系去到事后咧，我哋即系上翻水啦，我哋仲会同佢做一份问卷，就问翻佢你觉得自己头先有冇掂过海底？咁、 嗯、 咧，其实我哋已经有咗个答案噶啦，不过我哋想知道一下，其实嗰个潜水员知唔知自己有掂到？ 嗯 个海床，咁我哋发现呢，原来呢佢哋好多潜水员呢都低估咗自己个潜水行为对于身体影响、哦、因为佢哋呢个数字即係我哋问佢掂个海床嘅数字呢同佢实际掂到呢係差成一倍咁多。咁、 嗯、 所以呢我哋就用咗呢个方法呢就知道咗呢哦原来呢大家係低估咗个影响、哦。 係咪佢掂到都唔知㗎係咪好多时都。 其实呢我哋发现呢其实好多呢其实佢哋都会系比较最主要呢佢哋都系用手接触啦。咁有时候用手接触通常都系啲有意嘅接触即系特别掂到嘅。咁、 嗯、 但系反而呢无意接触入面呢第一位呢系蛙鞋。 嗯 佢嘅蛙鞋咧，因為可能睇住前面嘅嘢，咁佢咧就對鞋咧就掂住個沙地，或者其實掂住啲珊瑚咧，而佢哋唔知嘅咁、 嗯、 樣咯。咁係 啦。咁、你點樣理解呢個接觸嘅數字咧？同埋點樣去評估呢啲接觸次數對於珊瑚嘅影響？ 哦，咁其實咧，我哋都有因為我哋份問卷入邊，除咗問佢你覺得自己掂咗幾多次之外咧、 啊， 我哋都有問到佢你係咩潛水資歷嘅。咁我哋發現咧，原來潛水資歷，因為咧其實潛水資歷都有幾個級別啦，由最簡單嘅叫開放水域潛水員，去到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去到救援潛水員，再到潛水長、潛水教練咁樣。咁、 嗯、 我哋發現咧，原來救援潛水員以下嘅咧，佢哋嘅普遍掂嘅次數會多過潛水長或以上，即係多過即係教練其實即或者越多經驗咧，係真係會掂得越少嘅。咁、 嗯、 所以我哋就可以去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就係其實佢哋潛水資歷係有影響啦，亦都係代表佢哋嘅經驗都係有影響嘅，係啦。 同埋即係我諗好多新手見到啲珊瑚咁靚，都係想摸下佢嘅，係咪？係咪有冇呢個原因喺度咧？ 反而咧調翻轉，咁我哋其實都有問到佢哋啲環保意識啊咁樣啦。反而潛水員通常都有好高嘅環保意識嘅，即係當你問佢啊，佢有冇掂啲會唔會特登去掂啲海洋生物，話會特登去掂啲珊瑚，佢哋唔會嘅。咁反而咧係個問題就係因為香港嘅珊瑚咧，如果我哋講淺水啲嘅，即係可能大概五米內嘅水域咧，大部分都係啲叫石珊瑚，有咩你叫話石珊瑚，佢同石咧係 掂都冇所謂嘅，你嗰啲係嘛？ 唔係，係掂佢都會有所謂嘅，因為你因為佢其實佢石珊瑚最表頭最表面嗰層咧，先係佢有生命嘅一部分。咁、 哦、 所以如果你掂佢咧，可能你就咁用手掂佢，未必對佢有好大影響。但如果譬如你撞到佢啦、 哦， 或者你最蛙鞋，因為你唔知噶嘛，你啲力係好唔同。咁、嗯、你踢到佢咧，其實我哋都真係揾到啲相有啲相咧，係真係一啲珊瑚係崩咗，或者直情係崩咗個角嘅，崩咗一條嘅。咁呢啲我哋都估計係同一啲蛙鞋嘅接觸有關咯。係啦，係啦。 咁即係話真係用手摸下嗰啲珊瑚咧，就算你話好奇又好，覺得佢靚又好咧，即係對根據你所講就唔會對珊瑚造成好大嘅傷害啦。咁但最大傷害可能就係一啲不經意嘅一啲觸碰，係咪啊？即係蛙鞋啊，或者係。踩咗落去啊，或者啲船啊、拋鏢啊，咁即係咪即係嗰啲活動係令到個珊瑚嘅損傷最大呢？ 首先我要重申一點啦，即係用手接觸咧，唔係對珊瑚冇影響，對珊瑚都有影響。不過只係未必係一個可能係令到佢斷啊，令到佢咩？因為但係有時咧，如果你譬如喺一啲好大流嘅地方，啲朋友仔、啲潛水員可能要捉住啲石頭啦，但其實佢唔知道，可能捉住珊瑚，其實有機會都會鑑山整斷咗佢嘅。所以用手捉住都，我哋都唔可以忽略用手捉住對佢影響。不過，調翻轉點解頭先講蛙鞋咧？係因為佢蛙鞋個無情力咧係比較大嘅，因為你唔知啊嘛，跟住你一下踢落去嗰下咧，你就真係會踢成塊，可能踢斷咗，甚至踢開咗佢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反而我哋比較擔心嘅，就係如果潛水員低估住呢樣嘢，或者佢根本都唔知嗰個係珊瑚，咁就好大問題啦。 係 啦。 咁你覺得又點樣可以去到？你頭先已經講話，即係潛水員其實普遍嗰個意識都算係高㗎啦，但係都仍然出現咁多接觸啊，或者係一啲不經意咁撞傷珊瑚嘅情況。你覺得仲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呢？ 其實呢，我哋而家呢，今即係我上年呢，我哋嗰個計劃邊呢，我哋都同潛水業界合作嘅。咁我哋推出咗呢第一套一個潛水訓練嘅教練指引卡。咁因為我哋其實都睇到一個問題，就係有啲好多朋友佢哋好鍾意潛水，佢哋好鍾意個海，但其實佢哋都唔知珊瑚或者同石頭個分別。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個 train the trainer 嘅一個 concept， 就希望呢係首先係教識咗啲教練先，因為潛水教練即係坦白講，你學潛水你最相信嘅人呢一定係個教練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由個教練去出發，我哋做咗套指引卡俾佢。而當中呢，除咗一啲潛水訓練嘅指引之外呢，我哋後面仲有一啲珊瑚嘅一啲知識。咁就希望透過佢哋一路喺度上緊，即係上堂嘅時候呢，啲教練呢都可以用我哋張卡呢喺上堂嘅時候去講。咁而不得止啊，我哋呢仲整咗個橋嘴嘅潛水訓練地圖啦，我哋將一啲珊瑚嘅區域呢畫咗出嚟。咁當呢你去潛，即係假設個教練帶學生去潛水嘅時候，如果知道佢咦佢麻麻地喎控制得，咁我哋就盡量唔好帶佢去一啲潛珊瑚嘅位置啦，我哋帶佢一啲沙地嘅位置。咁相對上咧，對珊瑚影響就會細啲啊，因為你踢到個沙地咁，佢都係沙地啫，你唔係直接踢到個珊瑚。咁我哋就希望佢真係準備好先去個珊瑚區度咯。 咁淨係橋嘴先有呢個地圖㗎咋？ 係咯。 嗱，我哋點解會揀橋嘴呢？咁首先第一樣嘢就因為橋嘴度咧，其實係我哋其中一個香港潛水嘅訓練熱點啦。基本上咧，香港即係可以話潛水員搖籃啊。咁咧，而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我哋世界自然基金會咧，其中一個咧提出嘅七個海洋優先保護熱點之一。系啦，咁所以我哋揀咗橋嘴島做呢個試驗計劃嘅。我哋希望係將即係將一啲保育嘅元素咧，試下放落去一啲海上嘅休閒活動，譬如潛水咁樣啦。咁亦都係希望借呢樣嘢做一個 demonstration， 做一個例子，就可以呼籲翻政府咧喺2030年之前咧，將 30% 嘅香港水域咧劃為海洋保護區咯。咁我哋希望呢一個都係一個試驗性，亦都係俾政府去睇到啊，其實即係都可以容納一啲唔同程度嘅一啲政策嘅處理方法咁樣咯。 咁但係你而家即係希望去到提供多啲資料或者教育翻啲潛水教練啦，咁希望佢都可以即係傳達呢啲信息俾佢啲學員啦。咁但係譬如啲學員佢自己攞咗潛水牌，佢哋自己可以租船出去潛噶咯，即係有拍檔走出去潛噶咯。咁可能即係假以時日啊，佢哋又忘記曬呢啲咯，即係佢唔使聽教練講咯。咁點算咧？會唔會其實都係真係可以去從呢啲嘅休閒嘅潛水嘅公司啊，或者係呢啲普通啲潛水活動，你哋都可能多啲嘅宣傳教育呢？ 是啊，其实我哋而家都有同啲潜水会啦，一啲潜水船合作嘅。咁我哋都有将我哋一啲，譬如我哋头先嗰啲潜水训练地图咧，其实我哋除咗整卡之外咧，我哋都有整一啲 poster 嘅。咁我哋都希望会黐翻喺一啲潜水船上边啦。咁我哋都有同到啲船家，因为其实大部分嘅潜水会同船家都好好啦。咁佢哋都话啊，你黐咗上去咧，我就可以帮你讲下，叫啲即系新手啲嘅潜水员咧，一系咧就会有 guide dive 啦，即系有一啲导游咁样带住佢啦。一系咧，我哋就会建议佢去一啲沙地度练习好先咁样。咁我哋都建议咧，其实如果佢即系假设佢好耐冇潜啦，佢雪藏咗个牌啊，或者佢系啱啱考到牌嘅，我都建议佢真系最好揾一啲可能系教练啦，或者一啲潜水长一啲助教咧，就喺佢隔篱度执翻好佢啲姿势先。即系有啲似好似我哋揸车咁咧，要补堂噶嘛，补钟啊咁样咯，系咁就会再好啲咯。 咁一般嗰啲譬如休闲性活动嘅一啲市民又有冇任何嘅即係知识可以传递到俾佢哋呢？因为好多时候去游水呢，唔係一定要带个即係氧气樽潜到十几尺先至见到珊瑚。有啲地方呢即係潜落去引气然潜落即係几尺就已经可以摸到啲珊瑚㗎喎。咁係咪呢方面都係要教育香港啲市民㗎？ 是啊，其实呢我哋即係讲得好好啊，因为呢其实除咗潜水活动之外呢，其实我哋都见到而家即係香港，因为即係可能大家疫情问题啦，即係大家都困咗屋企好耐。咁而家呢係真係有一个好似报复式嘅水上活动㗎嘛。即係星期六日呢你会见到譬如潜水啦、浮潜啦。 浮潜啦。即係带个美镜就去落去㗎嘛。 独木舟啦。 是啊。 而係可能係一啲直立板啦，而家都好兴。 直立板係啊。 係啊，咁但係问题係呢，香港嘅石山 珊瑚，剛才你講得很好，其實我們在橋咀道呢有一片很大的珊瑚床，其實是在如果潮退的時候可能只有半米至一米的， 是啊，很容易摸到。 所以如果一個你想像是一個獨木舟這樣鏟上去石灘上面，其實它是可以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都現在呢，其實我們都有做一些獨木舟啦，或者是一些直立板的一些守則，我們都希望呢是跟一些可能未來會跟一些獨木舟的一些公司，即是他們租借的那些獨木舟或者直立板給他們的那些鋪頭，我們都會想是可以做多一些教育，即譬如我們都會想是可能建議，就是譬如我們曾經都有跟我獨木舟總會去問那些意見，他們都說呢其實最好呢就是，即是因為獨木舟的朋友就很喜歡鏟上岸的，即是好像登島的，咁登島呢都盡量揀啲沙地嘅位置，唔好揀啲石灘，因為通常啲石灘呢石嘅附近呢就會有係我哋嘅石珊瑚嘅群落喺嗰度住㗎啦，咁所以就會好容易對佢有影響啦。咁甚至如果係啲浮潛嘅朋友呢，我哋都建議佢哋浮潛嘅時候就盡量穿返去助浮衣，咁等佢哋浮起水面，就唔好踩住佢哋以為係石頭嘅珊瑚囉。 好啊，唔該曬蘇俊賢，多謝你啊。 是啊，唔該曬你。 蘇俊賢咧就係世界自然基金會海洋保育項目經理嚟噶。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我哋都相信咧，新冠病毒最终咧系一定系会成为风土病嘅，所以我哋系其实系要争取时间啦，尽量系增加喺社会上面咧人群嗰个免疫力。一切嘅科学证据咧都显示咗咧，可能系需要接种三剂嘅疫苗咧，先至能够提供得到足够嘅保护力。我哋都系希望市民系尽快嘅接种疫苗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7啦。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倾下咧，有关于系在家离世的安排。嗱，咁就嗱呢两年啦，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咁其实公立医院咧都有很多的探访限制啦。譬如话病人需要住院啊，佢嘅家属咧可能会被嘅暂停或者限制佢哋嘅探访啦。咁变咗对于一啲嘅末期病患者嚟讲，即系可能随时有可能离世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喺公立医院嗰度咧，就系去到度过佢行最后一条路咧，可能咧就系冇家人在旁陪伴啦，可能会孤单啦咁。所以其实咧近年都有唔少人咧希望咧可以安排喺在家离世。咁啊近期都有啲医生去到讲到话咧，就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有唔少嘅家人家属吓都多咗查询咧，究竟在家离世嘅安排究竟系点样啊？ 是啊，因为好多老人家咧都觉得啊，如果真系冇家人系喺身边，冇人可以探佢喺医院，就真系非常之寂寞嘅吓。即系尤其是走到即系人生最后一程嘅时候，都冇家人陪伴喺侧边咧，的确都系几悲惨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谂越嚟越多人咧，系都希望睇下有冇可能系让老人家咧喺在家家居嘅时候咧，系去离世吓。 其实而家咧就系一啲病患者啦，咁其实佢仲喺神志清醒嘅时候啦，咁其实佢可以咧系做签署一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啊，咁就系讲紧话咧，就当自己系罹患咗某一啲预先指明嘅疾病嘅时候咧，可以拒绝某一啲嘅维持生命嘅治疗，譬如心肺复苏啊咁样。咁呢啲疾病咧包括到咗末期啦吓，持续植物人啦，或者系不可逆转嘅昏迷状况咧，咁都系可以即系生效嘅咁。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嘅做法咧，咁究竟系咪真系广为人知道咧？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其实就算话系公立医院而家譬如有啲嘅舒缓嘅治疗啦、可以安排啲真系有需要嘅病人啦、可以喺 在家度离世嘅安排啦。咁、但系咧就其实公立医院嘅医生咧冇办法去到上门提供一啲外诊嘅服务啊，所以个患者病人可能真系去到最后一刻啦，真系要去离世，要都仍然系要送院嘅。咁而咧救护员嘅指引咧就系要继续做呢个心肺复苏法，咁可能咧就会令到咧系病人啦或者家属嘅原意咧就冇办法达到。 系 咁应该点做咧？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5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11宗核酸检测同埋332宗快速测试呈报阳性。有204宗学校呈报的阳性个案，来自147间学校。九龙塘芳芳乐趣英文小学有12宗个案，涉及4个班别，其中3班停课一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学校反映社区情况较为散发，未必是学校有爆发。中环两间酒吧合共新增31宗确诊。Link 酒吧新增15宗个案，总数93宗。Shuffle 酒吧再多16人感染，累计85人染疫。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说，现在所有经快测平台呈报的阳性个案，当局都会要求复检。如果有人呈报虚假信息，当局会采取法律行动。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宣布解散，将会运作至到今个月的16号，最后理事会会议之后就停止。总工会说，上个月29号召开会员大会，当日会议在足够合资格的会员投票之下，通过总工会解散决议，正等待劳工处职工登记局的批准。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说，如果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好似坊间所说将会出任下届政府的政务司司长，相信他在统筹工作方面绝对胜任。陈志思出席活动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陈国基紧贴过去5年发生的事，人脉方面亦都好熟悉。他说作为政务司司长需要统筹不同部门和政策局，认为陈国基有能力做到，除了能力之外，亦都要视乎他和后任行政长官之间的默契。南韩和美国向东部海域发射共8枚地对地弹道导弹，韩方说是反制北韩前一日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说，中方的立场很清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当前的形势之下，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雷雨，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长沙环道危险棚架嘅情况，去美孚方向介乎兴华街至到大南西街嘅全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钦州街，而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兴华街快线都已经封闭，车辆唔可以右转去到兴华街，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现时长沙环荔枝角一带交通非常繁忙，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另外，受到突发事故影响，九龙湾启祥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慢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铜锣湾避风塘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上址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上桥位，龙尾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去到观塘码头。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明爱医院。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美松苑，而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平下路。特别的封路措施包括葵涌童子街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在深山的淘金区老板武建超的沙金被偷，又遭遇河套被吞并的危机，背后操控的是绰号猫头鹰的神秘金贩，而区内的淘金客孤注一掷，转向荒废的老金场最后一搏。究竟神秘金贩猫头鹰背后有什么阴谋呢？国剧夜场《淘金》，六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在家離世嘅安排啦。咁其實疫情之下咧，頭先都講到啦，由於公立醫院嘅探訪多咗限制啦，咁所以有一啲真係行到最後一段路嘅病人咧，其實係會選擇咧係想咧嚇喺屋企嗰度咧嚇有親人陪伴之下咧就行最後一段路嘅。咁都有醫生話咧，近期嗰個在家離世嘅安排嘅一啲查詢咧係多咗嘅。咁都之前咧有一啲嘅本地調查講過話咧係有啲。问啲受访者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患上咗一啲无可逆转嘅疾病嘅时候，你会唔会选择离家，即系在家离世啊，而唔入院呢？结果咧系有三成人咧有呢个咁嘅选择噶。 系啊，不过要做到呢一样嘢咧，都唔系表面睇咁简单啦，因为唔系每一样嘅即系末期嘅疾病咧都适合系喺屋企离世嘅，因为嗰、那个。料理啊，那個程度咧係各有不同啦。咁同埋亦都係對嗰個家人嗰、那個人力嗰個需求啊，都係好高嘅嚇。可能都要真係幾更人陪埋佢一齊啊，先至可以咧係有一個合理嘅即係料理啦嚇。咁各種嘅藥物啊等等啦，同埋你個醫生亦都未必係能夠，尤其是公立醫院嗰啲咧係隨傳隨到，係去即係為你診治啦嚇。咁好多時就要真係真係可以負擔得起私家醫生嘅家庭咧，先至可以考慮到呢樣嘢。 要詢問嘅嘢咧就係究竟佢喺在家嚇，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要離世嘅時間裡面啦。咁究竟需要啲乜嘢嘅醫生服務呢？係咪都必須要有一啲定期嘅醫生服務去到診治佢哋呢？咁好啦，到真係咧係要離開嗰一刻啦。咁使唔使話真係要去到即係嗌救護員？咁而救護員嚟到，仲救唔救佢咧？咁 佢法例上佢事必要救佢一次 啦。而即係譬如係即係如果救護員係真係冇救到佢嘅時候，有冇一啲嘅咩責任要負咧？咁呢啲可能都係一啲好細節嘅問題咧，要去到處理啦。又或者係嗰、那個嘅病人啦，可能佢生前咧，即係或者係佢清醒嘅時候咧，佢已經簽咗一啲嘅預設醫療指示啊，又或者係一啲唔做心肺復甦嘅指示啊咁。咁但係佢去到真係最後離流嗰一刻咁可能佢真係。都冇辦法去到拎翻嗰張嘅簽署嘅同意書出嚟俾救護員睇啊，又或者係究竟係邊個家屬去保管住咧，都可能係有一啲嘅混亂喺度。 冇錯，係。所以如果真係有一個法律框架去規管呢啲 即雖然是細小，但係都很重要的一些市行咧，可能都是有必要的。 其實政府咧就喺2019年咧就曾經做過一次嘅諮詢啦，咁就希望咧將呢個嘅預設醫療指示同埋咧在居處離世嘅立法建議咧，就係做一個嘅公眾諮詢。咁其實咧都喺2020年咧就整理咗相關嘅意見咧，就係發表咗報告噶啦。咁當時咧就講咗話，譬如去到釐清一啲頭先講啦嚇，救援人員啊喺即執行呢個預設醫療指示上面嘅一啲法律障礙咧，就掃除佢啦。咁另外咧，亦都講到話咧，即究竟係醫生證人啊，做呢個定立預設醫療指示嘅時候，究竟啊有啲咩嘅職責啊等等咧，都有講到嘅。咁幾時先至立法到咧？咁都係嚟緊政府需要去處理嘅問題啦，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不如都請嚟一位醫生同你傾下啦。有香港老年學會會長、老人科專科醫生梁萬福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系，大家好。 系 你好。 系咪话疫情以嚟都多咗病人同埋佢哋嘅家属咧，去到查询在家离世嘅安排咧？ 我谂其实就啲病人嘅家属咧，其实整体都有担忧嘅。我谂即系都会话一啲，尤其即系严重病患，佢可能有机会导致死亡嘅一啲嘅病患者咧，其实佢哋喺入院期間都擔心喺入院時候咧，喺咩時候會離開啦？究竟離開嘅時候會唔會突然啦？咁佢可能因為嗰個所謂即係探訪安排一段好長時間係即係唔容許有任何嘅探訪，即係都有因出探訪，但係因出探訪一般嚟講係即係好清晰地係即係嗰個即係病人係正在死亡期間嘅時候咧，但係呢啲對好多長期病患一啲末期病患嘅人一個死亡嘅時間未必係好容易去預測得到嘅，咁所以咧所以咧就啲家人都有個擔憂，就是、真係陪伴唔到嗰個即係病患者嗰個末期嘅時間，嗰、那個都係構成大家一個即係心理嘅負擔嚟咯。 咁所以係咪都真係多咗人去查詢啊？究竟點做嘅醫生係咪咁樣咧？ 實際上喺即係以行動嚟去考慮係多咗嘅，即係即係可能有幾個因素嘅。咁多人就係嗰個探訪嘅安排啦，即係你可能要喺留喺醫院一段嘅長嘅時間，可能係即係幾個星期至個幾月，咁喺個完全探望唔到咧，其實喺嗰個日常需要裏面都未必係完全解決到佢嗰個個人需要啦。即係好多時都可能要送飯啊，定咧都冇得送嘅時候咧，咁都。好多人不如點咩辦法可以屋企照顧一個即係末期病患嘅即係病人，咁呢個都係一個考慮。咁甚至乎係實際上係會多咗人去話，不如去選擇喺屋企離開啦，喺度即係屋企裏邊照顧最後嘅階段，甚至乎喺離開嘅時候。都唔去醫院咧，都係喺行動上邊係比2020年之前咧係明顯有個上升嘅趨勢喺度。 係啊，咁但係對於一啲唔能夠即係負擔即係私家醫生嘅家庭，或者係屋企家居各種嘅設備啊、醫藥啊等等，都唔係咁足夠，即係個資源去負擔嗰啲家庭。咁譬如睇開公共醫院嘅嚇，咁嗰啲醫生亦都未必能夠即係隨傳隨到啦。即係譬如話你離世前14日係一定要有個醫生睇過一次，咁嗰個都未必做得到。咁同埋佢死亡之後，亦都一定要即刻叫個醫生嚟。去即係證實佢已經即自然死亡咁樣，咁呢啲各樣都係即係對一啲真係想老人家喺屋企離世嘅家庭嚟講，都係一啲障礙嚟嘅，係咪 啊？呢個肯定嘅，咁當然即係你以現有嗰、那個實際嘅情況嚟講，我哋都唔可能預期喺公立醫院裏邊嘅醫生可以喺個病人喺屋企裏面即係死亡嘅時候咧，可以上門同佢證實死亡，因為呢個嗰個即係工作量同埋個時間都有好大嘅壓力，嗰個所謂即係喺個對醫院嘅成本都係唔細嘅，因為佢都要有一個即係出勤嘅安排啊，或者係當值嘅安排咧，都會有影響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具體裏面個影響啦。咁而家喺現時嚟講係有一啲舒緩治療科嘅病人。即係公立醫院嘅支援治療科嘅病人都有一啲指示，就話佢係可以選擇係唔入醫院啦。屋企人嘅意願係佢盡可能留喺醫院，但係到最後咧，佢係即係喺屋企離留，亦都 甚至乎係會知道佢已經係即係唔得噶啦，咁佢通常咧都係會 call 十字車而送去急症室證實死亡嘅。 嗯，咁但係 call 十字車又係而家嗰個即係法例要求嘅救護員一定要同佢即係做一次即係心肺復甦啊嘅活動先得嘅。咁雖然明知道佢都已經可能救唔翻啦，咁啊可能令到即係嗰個老人家咧係即係受到不必要嘅即係騷擾。咁即係呢個係咪都仲係有待解決嘅呢個問題啊？ 是这个就遗憾点啦，就是刚才你都讲过在2019年那个即是预设医疗指示和居处离世那个咨询文件和在随后2020年那个咨询后那个即是报告呢都是表示了会就这个预设医疗指示会立法成为一个成文法的一个个即是有法律效力啦、另一个呢就是说会就那个不作心肺复苏索嘅即系指示呢、這个现时咧都系医院嘅一个医院嘅指示啫，咁就冇一个所谓法律效力。咁所以咧，头先讲救护员喺嗰个救护条例里边，一紧急嘅情况系要救命，所以救命嘅时候一定会做呢、這个即系心外压嘅急救。咁所以喺呢度咧，喺未来如果可以立法，希望喺2023年之内咧可以立到法嘅时候咧，就是、所以心肺复苏术。嗰、那個即係不作心肺急救嗰、那個即係文件變成一個法定嘅文件嘅時候咧，有法例保障咧，就嗰個救護員知道呢、這個係末期嘅病患咧，要即係應召呢、這個救護車送去醫院嘅時候咧，佢可以唔施行呢、這個即係急救，否則嘅話咧，佢就可能會犯咗佢嗰個消防條例嗰樣嘢。 或者又再基本啲講一次咧，即係譬如話有啲家庭想選擇個病患者係在家離世啦，咁其實嗰個過程或者有啲咩嘅要求嘅咧？ 咁其實一個法例裏面咧，其實就係話一個醫生要證實一個人嘅死亡而唔需要去匯報俾所謂死因裁判嘅時候咧，就係話佢需要係一個即係知道佢病啦，然之後喺所以佢14日内睇过佢，同埋咧佢亲身上门证实佢死亡咧，呢、這个都系我哋即系必须要做嘅嘢咁啦。 咁但系头先就讲话，即系咪公立医院真系冇办法去到派咁多医生去到做啲嘅外展嘅服务？咁变咗呢啲问题应该点样处理 嘅？咁呢啲问题咁长远嚟计咧，其实就话我哋可以有啲譬如公私型嘅协作计划啦，譬如话。是一些已知的末期的个案。那呢就是一路都有舒缓治疗科睇緊啊，或者专科睇緊的时候，他选择在家离世的时候可以转介给一些地区的社区医生。 慢慢下。 是。即地区的私家医生啦。 是啦，那他地区的私家医生可以作佢哋最後嗰即係一兩個星期嘅診治嘅時候，亦都係可以幫佢去做一個證實死亡啦。咁就即係勉強咗係即係醫管局要送人出去，都其實都幾複雜嘅。即係十零間醫院，你全香港咁多區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好困難。 係咁，即係嗰位私家醫生就由醫管局去即係聘 用 啦，係咪？ 可能佢有一個現時我哋都有公司型協作計劃嘅。以一個個案嘅形式幫手去做，咁譬如無論係即係做手術啊，即係白內障手術啊，或者即係啲大腸鏡啊，或者我哋啲糖尿高血壓嘅即係治療咧，而家都有一類似嘅公司型協作。咁多人要即係在家離世，要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培訓啊，有嘅去適當嗰、那個即係技能同埋嗰個即係知識點去。做到一啲嘅即係多一啲嘅支援啦，咁多人喺個醫院都要提供咗支援啦，包括就係我哋舒緩治療科嘅護士可能會定期需要去探訪個病人啊，支持個家人啊，咁、那個家居環境嘅改動啊，一啲嘅物資嘅都即係依啲都係好重要嘅。 呢啲係咪都會寫喺個法例嗰度嘅咧？譬如話， 法例就唔會噶啦， 唔會嚇。 法例其實都基本上就係話兩個法例啦，一咧就係話。嗰、那個預設醫療指示變成一個即係法律條文嘅文件啦。第二樣就係嗰、那個即係不作心肺復甦術嘅指引裏面醫生簽署嗰個所謂處方嚟講咧，係有一個法定嘅即係文稿咁。咁呢個係一個 法定的一個 有法律權力，就可以即係即係個救護員方面就不會有擔心嘅法律嘅問題。 咁即係話個法例就不會個由政府要求嗰個屋企啊，即係譬如啲照顧者啊，需要有啲咩訓練啊，有幾多人啊，有幾多設備啊，屋企有幾多藥物，即係唔會規管到呢啲，令到佢覺得係哦，你都個患者都可以安全喺屋企離世，就唔需要有呢個咁樣嘅確嗰個保障嘅係嘛？ 咁法例就唔可以寫到咁，即係頭先講嗰啲，即係內容喺度嘅。咁但係，即係喺嗰個社會，如果覺得即係現時嘅社會接受在家安寧照顧嗰個程度係高好多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未來咧，其實都係嗰、那個即係整體個公共教育啦、專業人員嘅培訓啦、社會嘅配套嘅對措施啦，包括一啲舒緩治療科嘅上門嘅支持啊。咁呢啲咧都係整體嚟講，香港係需要做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多謝你啊。系梁万福医生咧，系香港老年学会会长，亦都系老人科专科医生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吴先生喺度，吴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啊。 系冇，我啱啱听到，咁我自己就想分享一下啦。咁我爸爸就系、是、用咗呢个在家离世服务嘅， 系。 是啦，咁啱啱有嗰段時間，即係其實都係三個月前到啦，即係啱啱第五波最嚴重嗰陣時。 嗯。 係啦，咁我哋就之前其實好早嘅時候呢，即係因為佢都係癌症病人，就已經捱咗十幾年㗎啦。 嗯。 咁去到上年年尾，醫生就話都唔好再用任何藥物啦，你盞老人家辛苦啦咁樣。咁我爸爸都話係呀辛苦咁。咁就我哋就屋企人就諗住都係喺屋企各樣那樣咁樣，有咩事就醫院啦。跟住有啲朋友傾開偈就話：啊，不如你有冇諗過用在家？我嚇，我哋聽到都第一次聽。咁我哋都用咗兩個禮拜，係咁上網睇資料啊，同朋友去分享啊，咁樣先知道呢個服務。咁最後就選擇咗用。 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經驗啊？ 係咯，係咯。 其实用咗之后呢，一来有第五波啦，我都好鼓励，如果是长期病患，即是衰啲讲句话，已经医生都话唔会有啲咩太大希望，唔好想病人辛苦嘅，其实呢个服务系非常好。因为嗱，如果你正常喺医院嘅程序，你都知道可能 call 晒屋企人嚟啦，喺最尾嘅时间。咁同埋可能嗰一个星期会去佢个病人一个人喺屋企，系一个人喺医院。 系啊， 咁其实你得探病时间先可以喺度。咁我哋、我好似我爸爸呢个情况，去到最严重未昏迷，已经知道就嚟离世或者就嚟昏迷半清醒状态，我哋已经 call 晒好多屋企人嚟家中去探望佢啦。系啦，咁啲亲友仲可以探完佢之后，仲可以喺厅度倾下偈，跟住再。即系佢喺房度打开门都听到啊，原来系边个嚟咗啊，边个嚟咗咁样。 但你哋有冇揾乜嘢嘅医疗服务，或者系屋企有啲咩嘅设备，先至可以即系支援到佢喺在家度，即系走最后一段路咧？ 因为其实咁嘅，佢在家离世唔系话你话阿朱阿舅一话，哎，我申请在家离世都得嘅。咁、其实要成个 case 揾咗嗰一个服务嘅团队，跟住佢嚟睇一睇佢。跟住用嗰個醫健通咧，睇翻佢過往嗰個料咁樣，咁佢先再決定會唔會接受你嘅申請嘅。其實、 明白。 咁跟住之後佢就睇啦、 好啊，多謝曬吳先生嘅分享啊，好多謝你嚇。咁不如我哋都問一問一啲嘅有提供善終服務嘅一啲機構，又點樣睇呢個問題啊嚇？嗱、電話旁邊咧有善寧會嘅資深護師林永芝啊，林永芝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谂你头先都听到个听众个分享啦，吓咁佢哋即系个听落个反应都系正面啦。咁但系对于即系更加你接触更加多，同埋即系帮助更加多嘅一啲有善终服务需要嘅一啲家庭啦，咁个情况系点样？你有冇其他嗰啲困难嘅咧？ 咁其实都系即系在于预先疗指示方面啦。其实我哋往往发现屋企人系或者个病人家属系知道有呢啲文件嘅存在，但系当呢啲文件系个认受性或者執行性系点样做，或者可能个病人自己有冇个主动权去提出在家离世呢，其实系普遍家属或者病人都系唔清楚 嘅。点解讲到认受性嘅问题呢？ 因为佢哋唔清楚啊，究竟可能喺我哋院舍嗰度签咗份文件，甚至乎可能喺公立医院签咗嗰份文件，系咪有啲乜嘢嘅冲突啊？系咪签完之后就代表医护人员就系可能完全一个放弃嘅态度啊？咁样咯。 吓、 但是簽的時候是應該都有醫務人員在場才可以簽的，是吧？ 是啦，所以他們就是有這個的概念在這裡，但是實真怎樣 去實行或者執行上呢，他們是個認知是不足的，我們就覺得。 即是從業員的認知都不足，即是醫療從業員。 是啊是啊，因为坊间可能有啲唔同部门嘅公立医院啦，甚至乎可能私营医院都系啦，可能对于预设医疗指示内容嘅内容啦，都唔系好特别好明白嘅，有阵时执行起上嚟。 嗯，咁因此就会发生情况，就系虽然佢签咗，即系个病人签咗呢张纸噶啦，但系咧就有关嘅啲救护人员咧就继续去即系去做一啲即系延长嘅生命嘅一啲工作，系咪就系咁嘅意思？系咪？ 系啊，系啊，冇错。 咁啊，令到可能嗰个病人系有啲即系不必要嘅即系痛苦啊等等啦吓。 系啦，拖延咗佢嗰个死亡嘅时间。 系 系 啦。 我哋头先都讨论到咧，即系譬如话呢签咗呢啲嘅预设医疗指示啊，咁究竟嗰个形式系点咧？边个保管咧？咁到真系去到病人最后一刻嘅时候，咁究竟边个拎张预设医疗指示出嚟睇咧？咁系有冇问题喺度噶？ 有的，是啊，因为呢现在讲的签了份预设医疗指示呢，个正本是个病人去保管住的，是啦，副本我们都会被家人去 keep 住的。咁但是当如果个病人真的入了公立医院都好啦，咁正本呢一定要给返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去睇的。咁但是你知道可能打999的时候危急的关头，可能家人都唔记得咗拎嗰份正本过去，咁就所以就唔知道病人自己的意愿是怎样啊咁样咯。 但是现在政府的医疗的记录都很电子化的，为什么这个即的指示不可以摆在那个医疗的什么通 里面？ 医健通那里，就是变成救护员或医生接到这单东西的时候，就一查知道，哦，原来他这个病人是有签过这个即预设指示的，这样是不是可以做到呢？这样 真系要立法咯，我个人认为系啦，或者一个中央嘅全党府就会更加好咯。 我见咧，其实政府喺个咨询，即系上次嗰个立法咨询咧，咁亦都讲到话，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将呢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文件就采用法定表格，而唔系咧非法定范本表格，系咪就头先你所讲嘅一啲，即系可能嗰个表格嘅认受性啊嘅问题啊？ 系啊，冇错，因为公司型嘅机构咧，可能佢哋本身用紧嗰份预设医疗指示嘅表格咧，虽然个内容系一致，但系个形式上咧可能有啲出入。咁譬如可能喺我哋本会嗰度签过一啲嘅预设医疗指示嘅文件啦，咁同公立医院嗰份文件虽然个内容一样，但系可能公立医院嘅医生就会再问翻多一次个病人啊，究竟你系咪签过呢一份嘅文件啊？你知唔知道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噶？ 咁 样 如果佢都唔识答佢嘅时候，咁点算咧？已经昏迷。 咁就要靠屋企人嘅对答量系啦，因为我哋都会建议屋企人系即系预先同个病人去倾清楚好晒先签呢一份嘅文件。 好啦，咁即系话一啲譬如有考虑啊，去到做在家离世安排嘅家庭嚟讲，你会有啲咩嘅建议俾佢哋？你要考虑啲乜嘢，同埋要咩时间、咩时机去到申请做呢样嘢咧？ 我会建议一啲即系患有不治之症嘅病人啦，可以喺佢个病情未开始走下坡嘅时候咧，预先同屋企人作出一个讨论先啦，因为讨论都要啲时间啦，要有共识啦，大家要做啲去计划啊，系咪屋企里边可以实行到呢一样嘢咧？咁样，因为我哋都发觉有好多屋企人揾我哋嘅时候咧，原来系之前冇计划过嘅，而个病人个情况已经太差，根本就系未必可以圆满地做到在家离世呢样嘢咯。 咁另外就係、是對於而家即係譬如預設醫療指示話有政府有相關嘅立法建議啦，咁你又點樣睇咧？ 其实我是同意这个立法的，是啦，因为我觉得立法了之后呢，公司型的机构呢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制度之下啦，同埋共同的章程之下啦，可以令到更加多的病人受惠啦，签署这一份的预设医疗指示的文件咯。 咁如果我听落嚟就似乎唔系太多人反对呢样嘢，点解嗰个立法程序几年前已经出嚟咨询咁耐都唔见有呢个行动，系咪有啲咩其他特别原因喺里边？ 可能大家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同行都好啦，咁對呢一份嘅文件嘅認知，或者可能對呢份文件嘅教育啦，係啦，都有啲不足嘅，係啦。咁隨住呢幾年大家講緊生命教育啊，或者一啲預設醫療指示嘅諮詢啊多咗嘅時候咧，先令到更加多嘅港人啦，係真係覺得呢件事有普及化嘅現象咯，同埋再加嚟勢就多人講咗咁樣咯。 嗯， 好啊，唔该晒林永芝，多谢你。 唔该 晒 你。 好，唔该晒。 林永芝就系善灵会嘅资深护师嚟噶，咁相信咧呢样嘢都要睇政府立法啦，同埋多啲嘅宣传教育先至可以推广啦。 系 好，时间够啦，拜拜。